王林大师啊，说这姓邹的呢，实际上是王林的老乡，江西萍乡当地的一个做买卖的商人，和这王林认识，嚯，交了好几百万拜师费，成为王林弟子啊。说是后来据说啊，被王林又要走了好几千万财物啊，说是后来觉得这不合适，不合适不行，咱们就我就往回讨吧，讨钱，就要这个王林跟他那儿弄走那些个钱，就为这个。那你想想看，师徒二人那就翻脸了呗。两年来就这个事情啊，恩恩怨怨没完拉了，终于在前段时间啊，说是这个姓邹的遭人绑架杀害，后来呢警方查明这个王林涉案跟这码事有关系，带走了。哎呦，刚才不是说了吗，这王林嘿，那个能耐啊，气功不是耍蛇，嗨，就是他啊，在他的身边编织了一个非常神秘的似有似无若隐若现的政商圈子啊，就这王林身边旁的不说，这都是公开发表的证实的，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仲，这人不是已经逮起来了吗？是啊，说是他在担任萍乡市委书记期间和这位大师王林打得火热，不光他，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民国，还有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的原检察长是丁新发，原铁道部的部长刘志军，就这些位啊落马的贪官，都在王林他编织的那个个人的小圈子里头。甚至于说啊，说是在湖南交通系统腐败污案当中，有一名涉案的官员，甚至于直接要求行贿方，不是给我钱吗？甭给我，好几百万元汇了款，您直接打给王林，干嘛呀？消灾去。还有这个事儿呢？哎呀，就说这是怎么码事儿呢？首先是那姓邹的让人杀了那个案子，这个事情得赶紧侦破，真相必须大白。那么另外呢，围绕王林这人，头些日子咱们说过呀，说有些他这个什么，比如说涉枪啊什么这个事情，后来呢也没下文了，还没整明白，这些待解的疑团都需要解开呀。正是漫道云雾锁千重，早晚云开见晴空，责任意识在心中，认真工作，嘿嘿，您别糊弄。这话怎么说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就说啊，就这事儿反正听着也让人觉着不可思议，娘儿两个啊，派出所里面让人杀了啊，谁干的呀？孩子他爸爸，他妈妈的丈夫啊，嘿，就说啊，这男的姓曹，事情发生在河北邢台，这老曹啊就怀疑他媳妇儿有外遇，说是这是七月份的事儿，七月八号到十一号三次手持凶器威胁媳妇儿及其家人，那么就家里面人害怕，赶紧报警啊。警方说是家务事，倒是说管了，先后三次把他们叫派出所来调解，谁成想在12号的调解过程当中，这个姓曹的在当地派出所指导员的办公室里头嘎巴将门反锁，把媳妇儿和岳母残忍杀害呀。还有这个事儿呢？是啊， 大伙儿说这派出所里面这要是出这么大事儿，受害人他不得呼救吗？那么警察呢？啊？所以说人民网紧跟着报道说了嘛，邢台市当地公安机关已然说了，事发后犯罪嫌疑人这人叫曹振奇已然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调查处理当中，邢台县公安局已经报请邢台县检察院介入调查，是吧？这个要查一查相关部门这里头有责任没有。还有那个呢，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这是怎么回事啊？说是这个武汉啊有一个区，咱不说哪个区了啊，图书馆啊，他们这个当地啊说是这样吧，甭管是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这都开放的公共设施嘛，按照要求呢必须得有残障人士、残疾人到你这儿来借书，是吧？到这儿来参加活动，你不能没有残疾人的那个交通的那个通道啊啊，残疾人通道嘛，他得有啊，有啊啊，这有他怎么办呢？哎呀，你这玩意儿干脆咱们在楼梯上铺上木板吧，铺上木板，然后上面写标语啊，这就是残障人士通道，是吧？大家就别碰了啊，请勿攀爬。大伙一看这通道，哎呦我天哪，倾斜度45度，好吗？你要是铺上木板了，木板那玩意儿它又不像楼梯似的，倾斜45度，正常人上去都费劲，残障人怎么上啊？我是干嘛呢？这是当地的工作人员倒挺实诚啊，这个嗨，那个没事儿啊啊，不是，就是我们这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好吗？你听见了吧？他是为了应付，那不是糊弄吗？啊，上级就好糊弄啊，是怎么着？是不是啊？你看人家那保安那小伙子，哪儿的保安啊？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吧，沈阳有一医院，这医院有一保安，这小伙子就火了，为什么呢？这肯定也是他们医院要求的。医院门口啊，老来一女的抱着孩子跟这儿乞讨，哎呀，不行，家里发水了，不是那个什么，哎呀，这生病了，家里人生病了，哎呀，你看这孩子也是病了，哎呀，这没辙的，所以你看我们坐医院门口嘛，大伙儿可怜可怜，是吧？这样的事情很多人都见过呀，北京也有啊，哎呀，你这真是苦的不行了，你看他。就他坐那儿还是跪那儿，你看他前面铺那张纸上写的，我的天哪，好家伙，显儿那点故事跟他比的不算什么，显儿您知道吧，白毛女儿啊，跟他比不，那不行了，那就不叫事儿了。实际上假的，那是骗子，是吧？医院知道那怎么办呢？说这是一女的，你咱又不能过去轰他去，我们也没执法权啊。这小伙子这保安拿了一纸片，那个也就比这脸啊稍微大点 A4 纸吧，那么大点一纸啊，写俩字骗子，站着女的边上，哈哈，谁从这一过给大伙看看啊，您看这个，哈哈，您明白啊，您懂的也行了。这就说这也是没辙的辙，但是您不得赞一个小伙子认真负责任吗？是不是啊？一个没有执法权的小保安尚且如此能够认真负责，那么咱们就得问问了，但凡有这个劲头，难道说就治不了地铁里那帮要饭的吗？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啊，中纪委这回是亲自抓这反腐剧了，是吗？你看说是2004年的事情，因为数量泛滥过度开采，广电总局就当时国家广电总局先后下文对反腐剧涉案剧进行整顿。就当时啊，这录这个电视剧在这个荧屏上挺多的，后来呢就退出了黄金档了。那么现如今呢，中央纪委宣传部特地派人部署相关工作，反腐剧有望重归荧屏。哎呦，说到这事儿必须放精细了，怎么呢？哎呀，您拍反腐剧这个得向京戏学习呀，是吗？你京戏里头反腐题材太多了，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类创作， 类型还特别多，涵盖了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是吗？你看看小生里头有吗？有啊。你看周人献嫂是吧，旦呢，旦就是青衣嘛，青衣那太有了，那非常经典。你看了没有？齐相连嘛，是吧？老旦也有啊，老旦那更有了那个。还有什么呀？镜啊，红镜嘛，不光是红镜啊，那就是镜，它就是花脸一类嘛。呦，这就太多了，是吧？那最经典的，大伙儿都知道，是吧？你看。就是老生是吧，就是中年往上的这个男士啊，男同学们，好啊，这个有吗？对肯定有啊，那当然有了，必须得有啊。 潘里好似绣舌头，手绘日头发，后面手下这微薄的手艺孙有钱，他只怕上心下巧济沉舟，到那时晚回南。 那位说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呀、啊？你看，生旦净末都有。反腐题材这个不假，那么丑呢？丑里头有吗？太有了，有一出戏啊，这些年唱的少了，但是呢，要是熟悉京戏的朋友们应该对他不陌生啊。 好吧，一座威严侯爷府，人为金门混丧户，一霎时我的心跳得咚啊咚 壁虎站住了身，稳住了步，为金门先呐把气了出。 许九经升官记一言以蔽之，我就不信了。话说今儿个的文艺工作者，难道说对反腐败的热情还比不上当年的民间艺人吗？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沧桑是正道版。我是李欣儿，短信是10628821828，微博是 RBC 话里话外李欣儿，还有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习近平同志在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强调，加大支持力度，增强内生动力，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发展呢。口音都改了，老东北嘛，你看看。新华网，习近平言道，振兴东北已到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哎呀妈呀。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习近平说了，徐才厚的损害那是全面的深层次的。人民日报，凭两名大师相继出事儿。两名还谁啊？且听一会儿分解。今日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习近平再次提到了要彻底肃清徐才厚案件的影响。这是他在视察解放军十六集团军的时候说的，说是徐才厚违纪违法活动对部队的损害那是全面的深层次的。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呢？北京批发市场据说查出来出售美国走私冷冻牛肉烟，这还了得，必须得彻查。这摊儿贩自己说打从上海广东等地运来，查吧。京华时报说，咱北京啊，打今儿起进入主汛期了，50000人备勤应对持续降雨。北京晨报说，咱北京上半年185家污染企业退出了，明年年底要累计1200家企业退出北京，壮士断腕呐。新京报说，那个不雅视频那个事情啊，头前这个大概的事由我就不多交代了，您明白的啊，您懂的，这个咱们这个怎么着也说不太清楚，反正您看了报纸就全明白了啊。那么现在呢，说是涉事4人被拘留，这个整不明白啊，还没整明白啊，说这个不雅视频拍完了之后怎么弄出来的呢？后来啊，说是警方一打听才知道，说那视频的主角把这段传给他微信的朋友，就这个过程后来这个扩散了，一姓孙的将其上传到微博，这人已然被刑拘。那你说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个视频的主角把自这拍着玩意儿，这东西还传给人别人一块看，这哎呀，我不是这长心了吗？这位，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那么下面来看这个今天的大报啊，人民日报。说那个，说是最近俩大师相继出事儿，哪二位啊？啊，不是，前面一位知道啊，不是那王林吗？给带走了吗？说他那个徒儿让人宰了啊，哈哈，对，跟他有关系。还有一位，咱们也说过，就是那个吴泽恒啊，号称自己是佛祖转世啊，外加皇帝偷生啊，不是托生，嗨，偷生托生，皇帝托生的啊，对。哎呀，蒙事啊，就这个，你说这居然他就还能有弟子，还能有人信他，甚至于有的人对他趋之若鹜，这是为什么呢？ 党报言道，篱笆扎得紧，猫狗野猫它都进不来，越是在物质发达的时代，越需要巩固精神的家园，越是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越需要信仰的健康。嗯，有道理，是不是？您说这个人民日报说呀，这个行贿这可是犯罪，大伙说知道知道，我刚才不，这可能您不知道，一次行贿犯罪10年污点除不了，行贿犯罪有一档案，这个查询系统全国联网3年了。哦，哈哈，赶紧给人捅钱儿，这要付出代价，必须的呀，你勾搭他小坏呀，是不是？光明日报就说这个网络上这免费盗版音乐产品的太多了，是吧？保护音乐产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说史上有一最严厉的责令，就是说啊，国家版权局拿出来的这么一通知责令吗？很严格，保护版权能不能够化解版权之争呢？当然来说作用那是存在的，是必然的，但是呢也要看到，不说了吗，保护音乐产业任重道远。那么手表呢是手表啊，对了，这是这个人民日报说的啊，什么叫手表，就是举了个例子，说那个国际大品牌就是生产手机那水果，知道吧，啊，水果咔咬一口缺一块那个啊，对，他们买卖，他们家哈、啊、最近说出了一款手表，哎呦也是说的，哎呦了不得了，呵，你这瞧那个价钱吧，啊，价钱就了不得，是啊，说有功能强大，但是呢据说上市以来消费者反应平平一般般，一个是呢这玩意儿它中看不中用，功能没有独到创新，您跟其他类手表相比而言，人家那叫手表，您这也叫手表，人家那是一碗豆腐，您这是一豆腐一碗，所以大伙儿觉得哎呀就那么回事儿。这款手表不像他们以往推出的什么 MP3 呢、啊、手机似的，来一档子夸就火了，这款手表没火。为什么呢？即便您是大品牌，要想真正的实现和用户全天候贴身相伴的目标，还得更多的下力气，更仔细的琢磨用户的实际需求。大品牌尚且如此，何况我辈乎啊。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这个一句话新闻啊，这是北京晨报，说是这个咱们警方啊3个月搞了一个行动叫惊雷一号，破获了食品药品类的案件540多起，起获了假药20万袋，啊，对了，就是说这个这方面打击力度还是可以的啊，当然也说明这一类的这种违法犯罪行为呢确实也是很猖狂，是吧，还得加大的这个力度啊，而且这个一方面是咱们有这种集中的行动，再一个呢日常管理啊监管监控这也得加强，是吧。这个晨报说这么一档的事儿啊，这是法院提醒女职工啊，不有那么一条吗，说孕期不能够解除劳动合同，这是大原则，但是也有例外，这个保护条款确实是保护妇女权益的，但它也不能说就是完全就成了护身符了，这得按照法律来。怎么说呢，咱举个例子，说有一位姑娘啊到人家厂子什么买卖去试用去了，试用期咱比如说商量好了啊1个月或者2月吧，但是这过程当中呢这个管理方觉得她不合适，不适合做这份工作，就跟他解除了这个合约了，你甭来了。后来姑娘自己查出来这期间她怀孕了，哎，你看你这个不对，我怀孕期间你不能解除我这个工作，但是后来法院支持了他们那家公司的诉求。那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用人单位有比较充分的证据证明员工在试用期内确实不符合录用条件，即使您是怀孕女职工，用人单位也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还有一句，且不需要 致富经济补偿金，看见了没有？什么事儿都得依法，是吧？今日人物陈凯歌，陈导演，怎么了？嗨，北京晨报的报道，不是有一新片叫《道士下山》吗？啊，老道的故事，哈哈，老道，哎呀，这回坏了啊！说是这个道教协会呀、啊，有一权益保护委员会，他们一主任姓孟，就是谴责了啊，说你拍这个电影不好，是吧？丑化我们道教，要求立即停播并且道歉。那这事儿动静挺大，大伙都挺关心呢。嘿，谁成想这个声明刚发出来不久，中国道教协会新闻发言人他们这郑超说了，说这个制片方之前啊，就是说陈凯歌他们这帮人要拍这个电影之前，和他们道教协会之间有沟通，事先啊打过招呼。那么这个谴责声明也不是由道教协会发出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咱就说啊，哥们儿，我斗胆说一句，对文艺作品能不能不要这么敏感呢？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这个幺幺枝桃啊，说就缺一口水果，你看看，就是，我也是啊。啊，我缺水，我缺水啊！对，闲庭信步是吧？还有这个龙哥啊，这什么大师啊？你这可说呢，是吧？大师他能给逮起来吗？是吧？议员啊，还有很多朋友，得了不多聊了。 欢迎您 收 听今天的乐购时间，我是文科。 他 前段时间啊，五粮液是举办限时限量买一箱酒再送500块钱电话费的促销活动，瞬间呢就引爆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但是呢，这场促销活动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质疑。前几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姓王的朋友的电话，他说买酒就免费送500块钱的电话费，这也太划算了，自己呢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但是这个电话怎么都接不通，所以啊就怀疑这场活动是假的。那么针对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特别来连线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春夏秋冬酒的运营总监陈总，让他来证实一下。陈总你好。 啊，你好。 哎，陈总，你们前几天的这个活动啊，买一箱酒再免费送500块钱电话费啊，这是真的假的呀？另外呢，还有听众反映这个订酒电话一直打不通呢。 这个大家不要怀疑哈，我们这场活动呢是真的。 嗯， 这个呢是我们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